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火气球》。 嗨，男孩女孩，爸爸妈妈，如果收音机旁有阿公阿嬷，欢迎收听今天的《红气球》。在今天的节目 ，Josie 阿姨要邀请孩子们继续收听来自世界不同的音乐歌声。故事的时间是和一、二、三的数字相关。一开始，我们要先来一首歌。如果孩子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阅读了《棕熊，棕熊，你看到了什么》这本图画书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棕熊看到了一只红鸟，然后呢？介绍出了一连串的动物，就小姨编了一首歌，要请收音机旁的孩子们一起跟着唱哦。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 Red bird, red bird, what do you see?I see a yellow dove looking at me. Yellow dov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ue horse looking at me. Blue hor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reen frog looking at me. Green frog, what do you see?I see a purple cat looking at me. Purple cat,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white dog looking at me. White dog,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black sheep looking at me. Black sheep, what do you see?I see a goldfish looking at me. Goldfish, goldfish,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teacher looking at me. Teacher, teach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children looking at me. Children, children, what do you see?We see a brown bear, a red bird, a yellow dog, a blue horse, a green frog, a purple cat, a white dog, a black sheep, a goldfish, and a teacher looking at us. That's what we see. W and X and Y and Z. I've just said my ABCs. Now it's your turn. Follow m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and T, U, V, W, X, and Y, and Z. Happy, happy all are we. Now we've learned our ABCs. Now we've learned our ABCs.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都是用小星星这个旋律所编写出来的歌。在我们进入数字的故事之前，要问问收音机旁的孩子们，数数儿到底是什么？一二三，对了，一二三是阿拉伯数字，一个、两个，或者是一只、两只，这些呢也都是数字，但是并不是数数的真正意义哦。Josiah要念一段日本作家安野光雅所写给小朋友的一段话，他说：“要明白数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一起回到远古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是靠着狩猎过生活，也就是打猎过生活，抓野生动物维持三餐。假设呢，那时候的人每天要抓的动物是梅花鹿，用鹿头上的角保存起来呢，就能够记录一天到底打了几只梅花鹿。但是有没有看过鹿角的长相呢？好像是干掉的树枝一样乱七八糟。所以聪明的人就用石头来代表鹿，一颗石头就是一只鹿，今天两个石头就是两只鹿，昨天呢空白就是没有抓到鹿，前天六个石头就表示六只鹿，用石头代替鹿，一个对一个，这个代替的观念就是数数的开始。我们说一个苹果是一，好几个苹果放到一个袋子里头也是一，一袋的苹果，这就是集合的概念。我们先来听一首日文的儿歌《蝴蝶》，再继续说。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苹果是一，好几个苹果放到一个袋子里头也是一，一个袋子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虽然都是一，但是一个苹果和一袋子的苹果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会用数字让每一个数字都有它自己的名字，毕竟一和这个一是不一样的，一个苹果跟一袋的苹果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两个，这是一袋两袋，那是一只比两只比，这是一天两天，昨天今天明天，也可以变成一二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当你排在队伍当中，你的名字就不一定是叫做 Kevin 或者是 Mary 或 Helen， 你也可能就是一号二号三号， 家里头的地址12号10号也可能是巷子走过来的第一间或第二间房子，这些都是数数的例子。再来听一首微笑的花，我们就进入安野光雅写给小朋友的书数数看。数数看，这是什么啊 ？Zero 零啊，因为这图画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请问这是什么？ 一 一 one 一，哇，图画上有什么？一只小狗，一棵树，一个人在滑雪，一个雪人，一个房子，一个太阳，一只鸟，一片云，一座桥。那我们再翻下一页，看看这是什么？二，所以每个东西都有两个了。Two， 看看有两棵树，两个小朋友，两个房子，两棵掉了叶子的树，还有两台卡车，两个男生在讲话。这是冬天呢，变成三了。这里有三朵花，黄色的花。还有三朵蓝色的花，三朵红色的花，三间房子，三只黄色的蝴蝶。春天到了，你再翻下一页。 四 four， 好，我们数数看，河里面有几条鱼 ？1, 2, 3, 4。钓鱼的小朋友有几个？1, 2, 3, 4。房子有几间？1, 2, 3, 4，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搬到这个地方来住啊，觉得这个地方很美丽很漂亮。你看还养了四条小猪，1, 2, 3, 4。下一页呢？ 五，火车。 火车有几台？1, 2, 3, 4。5台火车。还有几个国旗呀？1只、2只、3只、4只、5只，房子也变多咯。翻下一页是什么？ 火车。 火车又更多一台了，是6了。1, 2, 3, 4, 5, 6，六个小朋友，还有6只小鸭鸭。1, 2, 3, 4, 5, 6，小鸭鸭怎么叫啊？ 呱 呱呱呱。房子也多了耶，1, 2, 3, 4, 5, 6，树木更多了。 现在有牛了， 牛了，这是数字的几？ 七， 对 ，seven 七，有一道彩虹，1, 2, 3, 4, 5, 6, 7，七种颜色。火车走了，数字的几？数字的八，数字的九，东西越来越多了，这个地方越来越热闹了。9间房子，9棵树木。 1, 2, 3。 四五六， 这是马谁？ 七八九，马爸爸，马妈妈，马哥哥，马弟弟，马妹妹。 这是马达达。 好，马达达。啊，秋天到了，这是 火车。火车。 火车走了耶！火车过山洞，十一棵树了。十二又是冬天到咯。 为什么没有铁轨？ 没有铁轨，因为冬天下雪了，把铁轨都盖住了。这就是数数看介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的数字。我们一起来听十个 baby 十个宝宝的歌曲。孩子们所收听的是《红气球》。在继续的故事时间 ，Josie 阿姨还要介绍另外一本跟一二三数字相关的图画书。不知道孩子们是不是喜欢吃饼干？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孩子从生活中学习到数数。 门铃又响耶！ 对，我们来念，门铃又响了。这是佩特·哈金斯所写，林真美阿姨所翻译的书。 是我妈妈。 是妈妈，妈妈烤好了什么好多东西啊？ 饼。 她说点心的时间到咯，这些饼干你们两个人分着吃吧。是一个哥哥跟妹妹，叫做山姆跟维多利亚。她就说太棒了，我们快饿死了，赶快来吃妈妈烤的饼干。他们两个人数完饼干之后说，一个人六个。哇，总共是十二个，所以呢，哥哥六个，妹妹六个。妹妹就说，这些饼干看起来好好吃哦，跟奶奶烤的一样。哥哥就说，闻起来也跟奶奶烤的一样香哎。然后他说什么？奶奶烤的饼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说到这儿呢，叮咚，门铃又响了，是隔壁的汤姆跟汉娜来了。妈妈说，你们来的正好，一起吃什么？ 饼， 一起吃饼干吧。好啦，大家就进来咯。维多利亚跟山姆数完饼干就说，一人三个，有十二个嘛，本来是一人六个，现在有四个人了，所以一个人变三个了。汤姆说，这些饼干闻起来跟你们家奶奶烤的一样香嘛。哈娜说，看起来也一样好吃哦，奶奶烤的饼干 不喜欢，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不喜欢 哦，达达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妈妈说到这儿，叮咚，门铃又响了。这回是彼得和彼得的弟弟。妈妈说，你们来的正好。 这是谁？ 一起吃饼干吧。彼得跟彼得的弟弟。 这是谁？ 彼得跟彼得的弟弟。彼得说，这些饼干看起来跟你们家奶奶烤的一样好吃嘛。 那这是谁的椅子？ 这是谁的椅子？是爸爸的椅子，但是因为爸爸不在家，所以椅子就空出来咯。这里坐了好多人，对不对？他们是不是坐在餐桌上等着要吃饼干哦？ 应该这是给我的椅子。 好，那我们给 Darren 坐吧。奶奶烤的饼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妈妈说到这儿，叮咚，门铃又响了。这位是巧巧、赛门，都是隔壁的小朋友哎，好多个哦，总共有六个人呢。妈妈说，你们来的正好，一起吃。吃什么？ 饼干。 维多利亚和山姆数完了饼干说，这么多个人，我们来数有几个人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饼干也是十二个，所以一人吃一个饼干咯。这些饼干闻起来跟你们家奶奶烤的一样香嘛，三门说，而且看起来一样好吃哦。奶奶烤的饼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叮咚叮咚，又是谁来了？怎么办？饼干根本不够了。好吧，你们赶快把饼干吃掉了，看看是谁来了。原来是谁来啦？ 奶奶。 奶奶呀，是奶奶还带了一大盘烤好的饼干。哇，好多的客人哦。奶奶说，大家要帮忙吃饼干咯。还好我烤了这么多。奶奶烤的饼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妈妈说到这儿，门铃又响了。叮咚。 叮咚 叮咚 叮咚 叮咚 叮咚。 最好吃的饼干是不是和朋友一起分享的饼干呢？继续我们来介绍的世界音乐，这是 Keep Going 继续向前这首歌。这首歌获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奖项，也是一首适合在孩子们游戏时所听的律动歌曲，一块来欣赏。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I take every knock as a boost and every 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and hold your ow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I take every knock as a boost.And every 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and hold your own. Just keep going on. I say to every young woman, also to every young man, sometimes you get discouraged. Don't stop and wring your hand. Your privilege cannot be taken. Your rights cannot be banned. If someone like me can make it, I know you can.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Take every knock as a boost and every 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hold your own. Just keep going on, I say.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Knock as a boost and every 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hold your own, just keep going on.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hold your own. Just keep going on, young people.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Just keep going on. Take every knock as a boost and every stumbling block as a stepping stone. Lift up your head, hold your own.Just keep going. 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今天我们的故事时间介绍了一二三数字相关的故事，其中日本作家安野光雅所写的《数数看》教了孩子单一跟集合的概念。一个苹果是一，好几个苹果放到一个袋子里头也是一。昨天、今天、明天也可以变成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家里的地址10号、12号、14号也可能是从巷子数过来的第一间、第二间跟第三间房子。孩子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数学可以应用在好多的地方。门铃响了，这本图画书用饼干来介绍数字。12个饼干给两个小朋友吃，一个人可以吃到6个。但是如果12个饼干给12个小朋友吃，一个人就吃到一个。一样的饼干，比较多的小朋友来分，每个人分到的就少了。但是 Josie 阿姨觉得，全世界最好吃的饼干，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的饼干。红气球，好朋友。